在月光下。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丰收岁月添佳话。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塞罗的塞罗，塞罗塞罗的塞，塞罗塞罗的塞。丰收的欢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把。咿哟，塞罗塞罗的塞。 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 天，好看欢腾我不想再见也把见一见。 Thank you.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陈俊华演唱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明瑛演唱的《田野之歌》，刘亦珍带出的《我用胡琴和你说话》。 Be hot up, be good.

shakda las, I love you kabul. Nabi adina hila, ahar duna lawhalin na fatali, fasi wala ulila. Ala hitta ma fish hihit bayin flyer,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 busa.我来爱老为地我白天我把一家路上冰淇淋都是也都是谁来不是不散我来爱老为地我白天我把一家路上白色也都是我把一家路上还为了不是不散我把一家路上白色不是不是不散我把一家路上白色不是不是不散我把一家路上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一

生气，生气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红旗卷起浓雾气，天翻地覆开。

李双江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海南岛上保卫祖国啊，五指山啊，万千帆，你传送着多少红军的故事，你日夜唱着红军的赞歌，我爱五指山的红棉熊，红军曾在树下点篝火，我爱五指山的红誓言，红军曾在世上 Thank you.